是崇拜的真理，时间交给张去答。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主日的清晨，正是我们属神儿女的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我们要感谢赞美的。让我们没有开始以前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分别为圣的主日，这样美好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歌声，愿意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歌颂赞美你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天上的真神。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赐下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你来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底下我们的时间。求主你自己亲自借着不配仆人的口来向会众来说话，让你自己的教导都能够被你所喜悦。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礼拜在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啊，除了敬拜以外，还有教导，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照顾孩子的，还有这个主日学各样的事工。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教会里面的这种的结构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在楼下我们有爱宴，有厨房，有餐厅，但是呢，那个地方也是非常小的有课室是做教导的事工的，也是不太大。而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些事工要办理的，那在楼上的 office 也是非常的窄小。但是呢，我们看到整个教会的这个大堂做敬拜的地方是最宽大、最宽敞、最神圣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做敬拜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敬拜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愿意和各位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敬拜的这个教导。基督徒在生活里面，我们就刚才讲的，我们是以敬拜神是为中心的。那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就预尝到在天上这个大敬拜的这样的庄严、这样的伟大，我们就可以在地上，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试尝到了。我们如果去芝加哥的福音大会三年一次的时候，你会发现3000个人聚集在一个大堂里面大家在那边唱诗歌，在那边祷告，那个声音是非常洪亮3000个人在一起开声，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场合。所以去的人都非常受到了这个震撼，受到感动。但是你知道在天上的敬拜是什么样的光景吗？在天上敬拜的时候，我们只要看一看启示录，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点概念这个约翰，老约翰他看到这个异象，他在这个启示录他这样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他们有千千万万他们大声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又听见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之间一切所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可以想象得到千千万万的这个天使，还有天上地下地上所有的沧海，这些所造的物都一起在这边颂赞神的时候，那个声音之大跟大水一样如果各位去过尼加拉瓜瀑布就知道， 这些大水下来的声音，你在底下讲话都别人都听不见，这也就是天上这个众生敬拜的时候的光景。那我们今天啊，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啊，就是先尝一尝啊，先试想一下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这个敬拜是多么的美妙。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思考的是基督徒我们是要怎么样的敬拜我们这一位神啊。刚才在读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这一位神的。那这个诚实的意思呢，其实原文是真理啊，基督徒是拿真理跟心灵来敬拜我们的神。那这个教导呢，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教导的。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在井边遇见，他们就在那边谈到，那就谈到敬拜的事情。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我们是在山上这个基利山上敬拜的，你们在耶路撒冷敬拜的，似乎好像是一种冲突。但是呢，耶稣基督在那里更正他说，时候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用心灵和诚实来拜这位神啊。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因着这个犹太人被掳散在各地，他们没有这样的团体的敬拜。那在新约里面也不注重这些献祭的仪式，而是呢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啊，我们信徒要到教会里面。那教会是什么？教会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这些信徒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听神的话，我们侍奉他，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我们得到这个弟兄姐妹中间的大家的互相的团契的美好啊，这就是一个教会的这个光景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定要找一个圣城在那边敬拜，不是的，我们在我们住的当地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用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圣灵啊，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还有真理，诚实在原文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这种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资格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我们是用我们的心灵和真理来拜我们的神。可是呢，上教堂可能是因为太规律了啊，太寻常了，以至于呢很少人注意到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装饰来崇拜我们的神啊。所以巴不得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呢，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深切的体认，就说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什么样的真意啊，使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在以后的日子里面都能够有圣灵的充满啊，我们也能够得到神的话语的造就，那我们真诚的敬拜呢也能够被神所悦纳，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希望能够得到的。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我们主日崇拜呢，跟当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是非常类似的啊，所以我们的敬拜的渊源是从安息日那边过来。那我们也要思想一下这个安息日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那我们可能认识了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我们主日崇拜也会有一个同样的这种的心态啊。我们要知道今天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是在创世纪里面的要求。创世纪里面神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以后呢，他在第七天他就歇了他创造的功，他安息了。 所以呢，神就赐福给第七天，那第七天就定为圣日，就是安息日。那因为人是按照神的样式所造，那所以呢，神也要他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啊，也要跟神一样的要守这个第七日的安息日。那为的是什么呢？就要纪念神当初的这个创造的作为。所以呢，这个摩西他在西乃山上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吩咐以色列人一定要守这个十诫的第四诫，就是守安息日。所以呢，可见这个安息日在神的眼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主前587年犹太王国以后呢，他们这些犹太人就被掳了，分散在世界各地。那犹太人他们不能够聚集一起在圣殿里面敬拜神，他们就在各地的他们的堂会会堂里面去守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的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包括读经祷告，还有教导这个他们的经文，那就是包括律法书跟先知书。所以我们初期的教会啊，我们的基督教会，我们的崇拜呢跟守安息日非常相似的啊，除了读经祷告还有宣讲神的话以外呢，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这个有爱宴啊，在爱宴里面呢我们守圣餐啊，还有这个基督徒相交，在那个时候是亲嘴问安啊，在这个时候当然就没有了。那个时候呢还有背诵这个耶稣基督的话语，他的事迹啊，所以我们看到起初的这个教会的这种的敬拜呢跟现在差的不多啊，没有多少的差别。那起初呢他们是在傍晚的时候他们举行的，所以这个爱宴呢是他们的晚餐啊，吃完了外宴以后呢他们有掰饼，他们有饮杯，然后有教导，有祷告，还有施洗。那一直到这个主后112年以后呢，他们把这个聚会的时间改在早上，改在早上是为了什么？要纪念耶稣基督，他是清晨的时候复活的啊。所以在初期的教会呢，他们守这个安息日，他们也守主日，是两个并行的啊。慢慢的呢，他们就把安息日给除去了，因为是他们体认到主耶稣的复活已经成就了这个旧约里面的一切的预言啊，而且呢，全人类都被这个伟大的救赎都得到拯救啊，所以这个旧约所代表的这些东西，他们慢慢就放下去了，所以安息日也不守了，就是只是守主日啊。初期教会他们的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没有太大的改变啊。总括的来说呢，就是神借着我们刚才读经啊，还有现在的讲台的信息，借着这些向会众来说话。那会众呢，就是以诗歌，还有用祷告，还有奉献的金钱来向神来回应啊。那借着这些回应呢，我们来遵从神的这个创造的大能，我们来歌颂他的这个恩惠和慈爱啊，我们也感谢他派遣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我们也借着祷告来呼求神来成就他的这个应许和他的公义啊。所以我们这些敬拜，我们是用我们的全心全意全力来这样参与的。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一些教会里面啊，这些信徒他们在做这个敬拜的时候，他们没有全心的投入。那有的时候他们在祷告唱诗的时候心不在焉啊，随便的就敷衍了事。那有的时候呢，在崇拜的时候呢，献诗啊有讲道啊，有领圣餐啊，对他们来说呢，就是坐在台下好像在看台上面在表演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结果呢？在我的认识呢，就是说他们起初来教会里面慕道的时候，他们是一种用一种观望的方式来参与的 啊，所以这个会众起立的时候呢，他们也跟着站起来，啊，会众祷告的时候呢，他们也低着头这样跟着祷告，啊，跟着样子做，啊，那会众来唱诗歌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旋律很好听，也跟着一起哼一哼。可是呢，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诗歌里面的这些这个歌词是非常的这种能够引发我们这种敬拜的这种心的。啊，有很多古时候的老旧一点的这个诗歌啊，他们都是先有诗歌的歌词，然后再配上这些音乐，啊，所以这些歌词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那如果我们唱的时候心不在焉，我们没有看这个歌词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不容易被打开了，啊，所以这些会众呢，他们都是跟一些基督徒学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他们的内心里面就没有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这一位神，那他就不能够跟神有这种心神会融会的这一种的境界。那所以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他的大家这个信徒真心敬拜的人所得到的好处他们就得不到，那生命的成长呢也会缓慢下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基督徒是需要有不同的这种的这个概念。那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思想到这个主日崇拜，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啊？有三种这个心态我们要有的。那第一个心态呢，我们就是要存一个敬畏虔诚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那这一种的心态呢，就是说我们在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先安静自己，应该早一点到教会，我们安静自己，当我们在默想思想神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荣耀，他的尊荣，那我们这样的罪人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的，那我们这种敬畏，我们这种虔诚的心自然的就会升起来。那当我们借着诗歌祷告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敬拜的心了，啊，所以这个诗歌的歌词是很重要的。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个歌词，啊，当这个主席他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什么东西，借着经文的这个信息来提醒我们。那祷告就更不用讲了，啊，祷告是在跟神在交通的，所以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啊，在各个教堂里面也是如此。这个祷告的人讲一句话，底下都是大声的喊的阿门的。阿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讲的我同意啊，啊，所以你要仔细听他在祷告什么东西，你才能阿门呢，啊，是不是？你不能随便喊阿门嘛。那你等到听得清楚，你这个嘴里面又喊出阿门的时候，你这个心里面就不一样了，你心里面这个火就会被挑旺起来，啊，所以在我们在内在的这个虔诚怎么样维持，就是靠着这个诗歌，靠着读经和祷告，啊，在这个会众里面我们就可以被提升了。那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中规中矩的表现，这包括我们的衣着，也包括我们的态度，啊，我们要把最好的摆上在这个主日里面。在诗篇29:2里面，啊，讲到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装饰，我们外表是什么，啊，要用圣洁的。圣洁 是分别出来跟神一样的这样的光景，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穿的衣服，我们不需要穿的好像去跳舞一样的那种衣服，啊，那不在这种场合里面，啊，当然我们要穿的是正正规规的，啊，要洗得干净， 啊，也不必说是非常的贵重，如果我们经济付不起，但是呢我们洗干净把它烫好，那这是我们能力可以做到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啊，我们讲最近在上哥林多前书啊，那里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一个蒙头的妇女，有个蒙头的习惯。那在那个时候，这个蒙头代表什么啊？代表就是说是顺服，顺服这一位神。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他把头给蒙起来，是代表说他是用他的全心来敬拜这一位神的。今天我们这个姊妹 来教会敬拜，有没有蒙头的？不需要。因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里面，在那个地区啊，在那个世代，他们是这样做，那是跟每一个世代不同的有关系。那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就是要穿得整整齐齐的。思想到如果这个教会如果是在这个迈阿密海滩的时候啊，你来的这些信徒，他们可能穿的 T 恤，穿着短裤，穿着拖鞋，他就进来了。那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你在那里是个观光区，那里的人他们平常就是穿着这个样子，你从他的衣柜里面找一套西装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他们那里不穿西装的啊，所以呢 你的要求就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把我们最好的衣服穿出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啊，他们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保罗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啊，这个在今天讲起来实在是太不这个不合时代啊，这是什么时代，妇女不准她讲话？那当然在那个时候保罗讲的是有他的理由的啊，因为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这个妇女跟这个男人是在教会里面是平等的啊，所以敬拜的时候呢，他们也都在一起，这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男人在有宴席的时候，只有男人在那里，妇人都是在厨房里面，在另外一个小房间，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吃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基督教会里面，这个男女都可以在一起敬拜，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一个突破了。但是呢，他们的要求是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啊。在几十年前，很多保守的教会仍旧维持这个习惯，现在当然大家都可以坐在一起啊，没有分别。那当这个男的女的分开的时候呢啊，做太太的当然他们有一些问题，好像这个牧师讲到有一些这个讲的东西他听不懂啊，他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也没有拦阻，他也不懂这些纪律，他就大声的，因为他先生坐在另外一边嘛，对不对？他就大声的跟他先生说，哎，云台的爹啊，刚才牧师讲的是什么东西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扰乱了这个讲台的这种信息啊，所以呢保罗才说在会中呢你要闭口不言，你有什么问题呢，等你回到家里面再跟你的先生去问去啊。所以这不是说是保罗他是非常的固执啊，不准妇女讲话，不是那种意思。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大声的渲染啊，就好像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妇女一样啊，我们要很安静的，因为这是在圣殿里面啊，我们要保持安静。那在教会里面的刚才我讲的这个衣着，不要说是穿得很贵重啊。记得在几年前美国有一个女子足球队好像拿到冠军啊，那这个足球队呢就到了这个总统府里面去这个总统布什招待他们啊，这鼓励他们。那就有一个球员呢，他是穿着拖鞋去的，那就有人就在责备他，责备这个女孩子说，你怎么穿个拖鞋去见总统呢？见总统你不能这个样子吗？那这个女孩子还讲，我这个拖鞋不是普通的拖鞋，是100多块的拖鞋啊。但是我们知道 100多块的拖鞋还是拖鞋，对不对？那你去见总统的时候，你不能穿着拖鞋去，纵使100块也是不礼貌的行为啊。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一定要穿的合宜啊，适合。然后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最好要提早来到教会，要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候啊，不要等到敬拜已经开始了你才姗姗的来迟，让神来等候你，那这就是不是啊这个敬畏神的这种的态度了啊。我们知道你如果去坐飞机啊，在没有这个911以前，你大概半个钟头到飞机场就行了，对不对啊？12点的飞机你11点半到就可以了，那你不会坐12点10分你才进飞机场，那飞机早就到跑道就起飞了。那你赶飞机你都要准时，还要早半个钟头去，那来教会来面对这一位 万王之王万子之主的神，你还要迟到来吗？是不是这个心态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而且呢，来到教会这个圣殿里面啊，不要带饮料进来，也不要带这个吃的东西进来，嘴里也不要嚼着口香糖，这都是对神不敬畏的地方。你来到教会敬拜神，不是到电影院了，对不对？到电影院你可以带一杯 Coca-Cola， 带一篓子 popcorn， 你一面吃一面看。但是呢，敬拜的不一样啊，敬拜我们要用心灵，要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那些东西呢都放在外面，不要带到教会里面来。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第二个，我们要存着这个爱心，要存爱神的心来爱我们的神，用我们的爱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啊，神，这不是说我们自己能够爱我们的神，而是神他自己先爱了我们。啊，约翰一书4:10说，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他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因着神这样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来爱我们的神啊。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31:3里面说，神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爱来回应神的爱。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静默的时候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慢慢的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可以把我们自己放松了啊。面对神的这一种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自己敞开来面向我们的神。其实在崇拜不是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圣殿里面这样的用爱的回应，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有感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敬拜来回应神的爱啊。我自己就有很多时候啊，不在教会里面啊，我有的时候在公园里面散步的时候，我就看到前面一个美景啊，一个石头桥在这个湖的上面啊，看到这个桥边上都是很绿的这个绿草，然后这个加拿大鹅啊、海鸥啊都在上面，都在安息着在那边啊，在那边吃草，非常的安静啊。那个时候呢，一阵风吹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到非常的舒畅，就好像神在抚摸着我啊。那我就敞开我的心，我就在那里敬拜我的神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到神的供应、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应神的爱。不一定是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圣殿当中，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爱来回应神的爱。那当然，这不只对神的爱本身啊，我们对于这个弟兄姐妹，也要在崇拜完了以后，用我们的爱心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13:34-35里面，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有相爱的心的时候呢，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能够在外面人能够看得出来差别在哪里，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从相爱当中外面的人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彼此相爱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这中间就包括在聚会完了以后我们互相的问安啊，我们互相的关怀，如果这一位生病了问他这个病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好一点了啊，我们互相的交通，我们有问题，我们有需要，我们有一些困惑的地方，我们请教这些属灵的长辈啊，我们弟兄跟弟兄中间，姐妹跟姐妹中间，我们这个团契的关系啊，我们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激励，这都是一个爱，互相的这个彼此相爱的所做的事情。那当然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推动这个样子，在自己的家中，在整个社团里面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爱心的啊，在家里面 不要说在教会里面你大家花一点时间在一起，那回到家中把这个门一关就不管别人了啊，我们也是要凭着爱心啊，有的时候去串串门子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的啊，能够弟兄姐妹能够在自己家里面这样舒适的环境里面分享一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这个彼此相爱我们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啊，只要你有想象力你就可以知道了。第三个我们要存的心是要存的一个喜乐的心啊，要存一个喜乐的心。在旧约里面这个重要的这个日子呢就是一个安息日啊，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过安息日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他们就是一个喜乐的心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就是给这个以色列神的子民的一个证据啊，他是神的子民他们就守安息日。所以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用很多的不同的这种的例子来形容这个安息日是要怎么过的啊，有一个犹太的拉比呢，拉比就是他的老师啊，犹太教的老师。那犹太教的老师把这个安息日呢比成一个国王啊，一个国王他花了很大的财力建造一个美轮美奂的这个新的皇宫。那这个新的皇宫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早一天来迎娶他的新娘住进来。那这一天迎娶的日子呢就是安息日。那你可以想象到啊，这个迎娶的日子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啊，每一个人都是装饰美丽啊，你去婚礼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婚礼大家都穿得非常好啊，心里面呢也都是非常的喜乐，为这个新郎新娘高兴。那犹太人他们这个过这个安息日呢就是这种的心态。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很奇怪，新约里面也是用这种新妇新郎的这种的观念啊。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司洗约翰当他听到耶稣基督这个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跟着他去了。那他的司洗约翰的门徒就来向司洗约翰 complain 说，你施洗的那个耶稣啊，有很多人都跟着他去了，连跟随你的人也都去了。那司洗约翰知道耶稣他自己的身份是谁啊，他司洗约翰的这个任务呢就是给耶稣开路了，所以呢他就把耶稣这个开路的耶稣，他所开路的耶稣当作是一个新郎的这种身份。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啊。所以就我们就看到这个司洗约翰当作自己是新郎的朋友啊，当他听到新郎的声音讲话的声音的时候，他知道新郎近，那他知道他所做的功已经快完成了，那他就非常的高兴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也是要有同样的这种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的主日。那我们的主日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神的殿里面。在新约里面，主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心腹。这个心腹呢，就是预备好，要预备好他自己，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教会给提走，因为这个教会就是他所爱的心腹啊。所以这个教会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怎么能够不重视自己呢？啊，我们教会我们都要把自己样样的都预备好啊，每一个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会众啊，都要把自己的身心灵预备好，等候那一天耶稣基督来应取，在整个教会他都要提上去。所以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会比这个旧约里面的犹太人守安息日更大的喜乐，因为耶稣基督要把我们提上去啊。所以这一位复活的主在新约里面已经证明了他自己是弥赛亚，他是神，他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世上，我们一切的信托，我们一切的努力啊，我们一切的这些追求都不是白费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说好了，他要来到世上，再一次的来把我们接回去啊。所以我们知道神他是信实的，他既然是一位信实的神，过去他所预言的一切都已经成就了，那关于他再来的这个预言，他必然也是要成就的。那他的应许呢，是永不会改变，所以他将来他必然会应许我们，他必然会把这个教会提升到天上。我们所有的教会里面的会众，不管是任何一位啊，只要重生得救的，都能够在天上和我们的主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值得喜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思，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了啊！第一个就是要存着敬畏虔诚的心啊，在里面我们预备好自己，在我们外面也都是装饰的，中规中矩的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也要存着爱神的心，从爱神上面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跟神的体验，到神和我们的同在，无论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在教会外面，神都会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我们也用同样的爱心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存着喜乐的心在这个神的殿中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他要把我们接到天上的时间一天比一天的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福分，成为你的儿女，在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来到你的殿中来歌颂赞美敬拜。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真是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敬拜的这种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是用一个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用我们的灵和我们的真理来敬拜你这一位唯一的真神。求主真是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在普天下每一个教会里面，你来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因为在未来的日子，在你再来的那一天，全这个普世的教会在一起都要被你所提升，来回到天上和众天使、24长老以及所有的万国万民的人都在一起，要敬拜歌颂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福气，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 现在是回应诗歌的时间，请大家翻到那个圣诗第44首 Hymnody Number 44。这是天父。现在是奉献的时间，请听神自己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那的十分。”